《资治通鉴》卷第148，梁冀四，高祖武皇帝四。天监十四年春正月乙巳朔，赏冠太子于太极殿，大赦。辛亥，上祀南郊。甲寅，魏主有疾。丁巳，卒于侍前殿。侍中中书监太子少傅崔光，侍中领军将军于忠，詹事王显，中庶子代人侯刚迎太子许于东宫，至显阳殿。王显欲须明行即位礼，崔光曰：“天位不可暂旷，何待至明？”显曰：“须奏中宫。”光曰：“帝崩，太子立，国之常典，何须中宫令也？”于是光等请太子止哭，立于东序。于中与黄门郎元昭扶太子西面哭十余声止。光设太尉，奉册进喜寿。太子贵寿，服衮冕之服，御太极殿，即皇帝位。光等与掖执群官立庭中，北面旗手称万岁。昭尊之曾孙也。高后欲杀胡贵嫔，中几世乔俊刘腾以告侯刚，刚以告于中，中问计于崔光，光使至贵嫔于别所，严加守卫。由是贵嫔深得四人。戊午，魏大赦。己未，西召西伐东防兵。骠骑大将军广平王怀伏疾入令，竟至太极西府，哀痛，呼侍中领军黄门二位，云：“身欲上殿哭大行，又须入见主上。”众皆愕然相视，无敢对者。崔光攘崔阵仗，引汉光武崩，赵熙扶诸王下殿故事，声色甚厉，闻者莫不称善。怀声泪俱止，曰：“侍中以古意裁我，我敢不服。”遂还，仍频遣左右致谢。先是，高照善权，犹记宗室有实望者。太子太傅仁成王成朔为赵所赠，俱不自全，乃终日酣饮，所为如狂。朝廷机要无所关御，即世宗卒，召拥兵于外，朝野不安。于忠与门下议，以肃宗幼，未能亲政，以使太保高阳王雍入居西伯堂，醒觉庶政，以仁成王成为尚书令，总设百魁，奏皇后请即敕授。王显素有宠于世宗，世事使威，为众所及，恐不为成等所容，与中常侍孙福连等密谋寝门下之奏，缴皇后令，以高照录尚书事，以显与渤海公高猛同为侍中。于中等闻之，托以事疗无效，执显于禁中，下诏削爵任。显临职呼冤，只隔以刀环撞其腋下，送右卫府，一宿而死。 庚申，下诏如门下所奏，百官总己听于二王，中外悦服。二月庚辰，尊皇后为皇太后。魏主称名为书，告哀于高照，且照之还。照常变忧惧，朝夕哭泣，至于雷瘁，归至禅见，家人迎之，不与相见。辛巳，至阙下，崔福嚎哭，升太极殿尽哀。高阳王雍与余中密谋，伏执寝刑报等十余人与舍人省下，召哭毕，引入西武。清河诸王皆窃言慕之，召入省，报等扼杀之，下诏曝其罪恶，称诏自尽。自于亲党悉无所问，削除职爵，葬以市礼。待婚，于侧门出师归其家。魏之伐蜀也，君至尽寿，蜀人震恐。傅树衍将步兵三万击八北，上遣宁州刺史任太弘自阴平见道入其州，招诱低蜀，绝魏运路，会魏大军北还。太弘袭破魏东洛楚口二戍，声言凉兵既至，低蜀悉然从之。太弘进为关城，树衍遣统军江袭等击太弘，大破之。太弘弃关城走还。鬼魏，魏以高阳王雍为太傅，领太尉。清河王毅为司徒，广平王怀为司空。甲午，魏葬宣武皇帝于景陵，庙号世宗。己亥，尊胡贵嫔为皇太妃。三月甲辰朔，以高太后为尼，徙居金庸瑶光寺，非大节庆不得入宫。为左仆射郭作表称，萧衍狂悖，谋断川毒，义苦民劳，威王已召，以命将出师，长驱扑讨。魏召平南将军杨大衍督诸军镇荆山。魏于中寄居门下，又总宿卫，遂专朝政，权倾一时。初，太和中，军国多事，高祖以用度不足，百官之禄四分减一，种悉命归所减之禄。旧制，民税绢一匹，别书棉八两；布一匹，别书麻十五斤。中西罢之。乙丑，召文武群官各进位一级。夏四月，福山宴成而复溃，或言蛟龙能乘风雨破宴，其信物铁，乃运东西冶铁器数千万斤沉之，亦不能合。乃伐树为井干，填以巨石，加土其上，圆怀百里内木石无巨细接近，负担者肩上皆穿，夏日极易，死者相枕，蝇虫昼夜生合。为凉州刺史薛怀吉破叛堤于居水。怀吉真度之子也。五月甲寅，南秦州刺史崔仙又破叛堤，解五星之围。 六月，为冀州沙门法庆以妖患惑众，与渤海人李圭伯作乱，推法庆为主。法庆以尼慧辉为妻，以圭伯为石柱菩萨平魔军司定汉王，自号大成，又合狂药令人服之，父子兄弟不复相识，唯以杀害为事。自使萧宝寅遣兼长史崔伯林击之，伯林败死，贼众亦胜，所在毁寺舍，斩僧尼，烧经像，云新佛出世，除去众魔。秋七月丁未，召贾右光禄大夫袁瑶、征北大将军以讨之。魏尚书裴植自谓人门不厚王素，以朝廷处之不高，异常样样。表请解官引嵩山，世宗不许，深怪之。即为尚书，志气骄满，每谓人曰：“非我须尚书，尚书亦须我。”每入参议论，好面讥毁群官。又表征南将军田义宗言：“华夷异类，不应在百世衣冠之上。”于中元昭见之切齿。尚书左仆射郭作冒进不已，自以东宫师父往封侯仪同，诏以作为都督雍齐化三州诸军事、征西将军、雍州刺史。作与直皆恶于中专横，密劝高阳王雍使出之，中闻之大怒，令有司诬奏其罪。尚书奏杨旨告直，孤子黄甫仲达云受直旨，诈称被召，率何不屈欲图于中，臣等穷志辞不服饮，然重症明禀准律当死，重症虽不见职，皆言仲达为职所使，执照仲达责问而不告列，推论情状不同之理不可分明，不得同之常遇有所降减，既同仲达处置死刑，只亲率承重复从王化，依律上议，起次裁处。中矫诏曰：“凶谋计耳，罪不当恕，虽有归化之诚，无容上议，亦不须待秋分。”八月己亥，只与郭作及都水使者杜陵为郡皆赐死。郡作之昏家也。中又欲杀高阳王雍，崔光固执不从，乃免雍官，以王还地。朝野冤愤，莫不切齿。丙子，魏尊胡太妃为皇太后，居重训宫。于中领重训卫尉，刘腾为重训太仆，加侍中。侯刚为侍中辅军将军，又以太后父国珍为光禄大夫。庚辰，定州刺史田超秀率众三千降魏。戊子，魏大赦。己丑，为清河王毅进位太傅，领太尉；广平王怀为太保，领司徒；仁成王成为司空。庚寅， 魏以车骑大将军于忠为尚书令，特进崔光为车骑大将军，并加开府仪同三司。魏江阳王继昔之曾孙也，先为青州刺史，作以良人为婢夺爵，继子差娶胡太后妹，人臣召复继本封，以差为通直散骑侍郎，差妻为新平郡君，仍拜女侍中。群臣奏请太后临朝称制，九月已位，灵太后使临朝听政，由称令以行事，群臣上书称殿下。太后聪悟，颇好读书主文，设囊中针孔，正事皆手笔自觉，加胡国桢侍中，封安定公。自郭祚等死，诏令生杀皆出于中，王公畏之，重族邪息。太后即亲政，乃解中侍中领军重训卫尉，指为仪同三司尚书令。后寻于太后引门下侍官于重训宫，问曰：“中在端魁，声望何如？”贤曰：“不趁绝任。”乃出中为都督、既定营、三州诸军事、征北大将军、冀州刺史，以司空丞领尚书令。丞奏安定公以出入禁中，参资大务，诏从之。贾寅魏元尧破大成贼，擒法庆，并渠率百余人转守洛阳。左游击将军赵祖岳袭位西峡时，拒之以逼寿阳，更筑外城，袭袁怀之民以食城内。将军田道龙等散攻诸戍，为扬州刺史李崇分遣诸将拒之，鬼害。魏遣假镇南将军崔亮攻西峡时，又遣镇东将军萧宝寅绝淮堰。冬十月已有，魏以胡国桢为中书监仪同三司，侍中如故。甲午，弘化太守杜贵举郡降魏。初，魏于中用事，自言世宗许其优转，太傅雍等皆不敢为，家中车骑大将军。中又自谓新故之际有定社稷之功，逢百僚令加极赏。雍等亦封中常山郡公。中又难于独受，乃讽朝廷，同在门下者皆加封邑。雍等不得已复封崔光为博平县公，而尚书元昭等上诉不已。太后斥公卿在意，太傅一等上言：“先帝升侠，奉迎圣谕，是为省榻，乃臣子常职，不容以此为功。臣等前意受中毛土，正以为其威权，苟免暴力故也。若以功过相除，悉不应赏，请皆追夺。”崔光亦奉送张寿毛土，表十余上，太后从之。高阳王雍上表自和，称：“臣出入博堂，见诏旨之行亦由门下， 臣出军行，深知其不可而不能进，于中专权，生杀自恣，而臣不能为。中归欲杀臣，乃在世执据，臣欲出中于外，在心未行，反为中废，天官失禄，辜负恩私，请反司门，弗听私拜。太后以中有保护之功，不问其罪。十二月辛丑，以中为太师，领司州牧，寻副录尚书事，与太傅毅、太保怀、侍中胡国桢入居门下，同离庶政。即有为崔亮至峡时，赵祖岳逆战而败，必成自首，亮尽为之。丁卯，魏主及太后谒景陵。侍冬，韩慎、怀嗣进洞，福山宴士卒死者十七八。为益州刺史傅树衍性倾诉，民僚怀之。龙骧将军袁法僧逮树衍为益州刺史，素无志干，加以贪残。王甲朱姓本州士族，法僧皆召为兵。加盟民任令宗因众心之患魏也，杀魏尽受太守，以城来降，民僚多应之。益州刺史鄱阳王辉遣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张琦将兵三万迎之。法僧，昔指曾孙也。为齐州刺史赵王密干之子也，为政暴虐，一旦闭城门大锁，执人而掠之，处毒备至，又无故斩六人，合成凶惧，众遂大呼。屯门，密登楼毁梯以自固。胡太后遣游击将军王敬持日遇成人，成人开门谢罪，奉送管乐，乃罢密刺史。密妃太后从女也，至落除大司农卿。太后以魏主上幼，未能亲祭，与代行祭事。礼官博弈以为不可，太后以问侍中崔光，光隐汉河西邓太后祭宗庙故事，太后和悦，遂设行祭事。为南京州刺史桓叔兴表请不立东京州，许之。十五年春正月戊辰朔，为大赦，改元西平。为崔亮攻峡时未下，与李崇约水陆俱进，崇屡为期不至，胡太后以诸将不一，乃以吏部尚书李平为使持节、镇军大将军兼尚书右仆射，将部骑二千赴寿阳，别为邢台节度诸军，如有乖异以军法从事。萧宝寅遣轻车将军刘志文等渡淮，攻破三垒。二月乙巳，又拜将军袁孟孙等于淮北。李平至峡时，都李崇、崔亮等水陆进攻，无敢乖护，斩吕有功。上时左卫将军昌义之将兵救福山，未至，康炫以击卫兵却之。上使义之 与直阁王神念素怀旧侠时，崔亮遣将军伯陵崔延伯守下蔡，延伯与别将伊瓮生加怀为营，延伯取车轮去往，薛瑞其服，两两皆对，柔竹为羹，灌连相煮，秉石于道，横水为桥，两头施大露炉，出没随意，不可烧灼。既断赵祖瑞走路，又令战舰不通，一支神念屯梁城不得进，李平部分水路攻峡石，克其外城，以丑祖瑞出降，斩之，尽服其众。胡太后赐崔亮书，使乘胜深入，凭部分诸将水陆并进，攻福山堰，两围平节度，以急请还，随表折发，平奏楚亮死刑。太后令曰：亮去留自善，唯我经略，虽有小节，其免大咎，但无赦狱万机，庶几误杀，可听特以功补过。魏师遂还。魏中尉袁匡奏弹于中，幸国大灾，专擅朝命，赔郭受冤，宰府处辱，有自脚趾为仪同三司，尚书令，领重训卫尉，原其此意欲以无上自处，即事在恩厚，宜加显露，请遣御史一人就州行爵。自去岁世宗宴驾以后，皇太后未亲览，以前诸不由阶级，或发门下诏书，或由中书宣敕，善相拜寿者，已经恩佑，正可免罪，并宜追夺。太后令曰：中以蒙特元，无宜追罪。余如奏。匡又弹侍中侯刚略杀羽林，刚本以善烹调为上使典狱，凡30年，以有德于太后，颇专自用事，王公皆未复之。廷尉楚刚大辟，太后曰：刚因公事略人，邂逅致死，余律不作。少卿陈俊元藩曰：邂逅为情状已露，隐蔽不隐，考训以礼者也，今此羽林问责据守，刚口唱打杀，抓住非礼，安得为之邂逅？太后乃削刚户300，解长史典狱。三月戊戌朔，日有食之。魏论西峡石之功，新魏以李崇为骠骑将军，加仪同三司，李平为尚书右仆射，崔亮进号镇北将军。亮与平争功于晋中，太后以亮为殿中尚书。为萧宝寅在淮堰，尚为手书右之，使袭彭城，许宋其国庙及世家诸从还北。宝寅表上其书于魏朝。夏4月，淮堰城长9里，下广140丈，上广45丈，高20丈，树以齐柳，军垒列居其上。或谓康炫曰：四毒，天所以节宣其气，不可酒色， 若凿就东柱，则油波宽缓，堰得不坏。炫乃开就东柱，又纵反谏于魏曰：良人所据开就，不畏野战。萧宝寅信之，凿山深五丈，开就北柱，水日夜分流，犹不减。魏军竟罢归，水之所及，夹淮方数百里。李崇作浮桥于峡石树间，又筑魏昌城于八公山东南，已被寿阳城坏，居民散就冈陇。其水清澈，俯视庐舍冢墓，了然在下。初，燕起于徐州境内，刺史张豹子宣言为己必掌其事，继而康炫以他官来兼坐。豹子甚惭，俄而斥豹子受炫节度。豹子遂赠炫与魏交通，上虽不纳，犹以势必征炫还。魏胡太后追思于中之功，曰：岂宜以一谬弃其于勋，复封中为灵寿县公，一封崔光为平恩县侯。魏元法僧遣其子景龙将兵拒张齐，齐与战于加盟，大破之，屠十余城，遂为五星。法僧应城自守，境内皆叛。法僧遣使见道告急于魏，魏亦召镇南军司傅树衍于淮南，以为益州刺史、西征都督，将部骑三千以赴之。树衍入境，转战三日，行二百余里，久遇皆捷。五月，树衍击杀凉州刺史任太洪，民僚闻树衍至，皆喜，迎败于路者相继。张齐退保白水，树衍入州，白水以东民解安业。为紫铜太守苟金龙领关城戍主，梁兵至，金龙疾病不堪部分，其妻刘氏率力成民，常常拒战，百又余日，士卒死伤过半。戍父高景谋叛，刘氏斩景及其党羽数千人，自于将士分衣减食，劳役必同，莫不畏而怀之。景在城外为凉兵所据，会天大雨，刘氏命出公司布卷及衣服悬之，绞而取水，城中所有杂物悉处之。数掩至，凉兵乃退，魏人封其子为平昌县子。六月庚子，以尚书令王莹为左光禄大夫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尚书右仆射袁昂为左仆射，吏部尚书王简为右仆射。简，简之子也。张齐朔出白水，亲魏加盟。傅树衍前虎威将军强求攻信义将军杨兴起，杀之，复取白水。宁朔将军王光昭又败于阴平。张齐亲率骁勇二万余人与傅树衍战，秋七月，齐军大败，走还。小舰大舰诸数皆弃城走，东益州复入于魏。八月乙巳， 为以胡国桢为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、雍州刺史。国桢年老，太后时不欲令出，只欲是以方面之容，竟不行。康炫既还，张豹子不复修淮堰。九月丁丑，淮水暴涨，堰坏，其声如雷，闻300里。原淮城树村落10余万口，皆漂入海。初，魏人患淮堰，以任城王成为大将军、大都督，南讨诸军事，乐众10万，将出徐州来攻堰。尚书右仆射李平以为不假兵力，终当自坏。即闻破，太后大喜，赏平甚厚，成遂不行。人臣大赦，为胡太后朔姓宗戚勋贵之家。侍中崔光表谏曰：“李诸侯非问及吊丧而入诸臣之家，谓之君臣为血，不言王后夫人，名无侍臣家之意。夫人父母在，有归宁，莫则使清宁。”汉上官皇后将废昌邑，霍光外族也，亲为宰辅，后犹豫5丈以接群臣，是男女之别也。仅地族方衍，勋贵增迁，知请遂多，将成一事。愿陛下简息游幸，则率徒属赖，寒生养月矣。任城王成以北边镇将选举弥清，恐贼虏窥边，山陵危破，奏求众镇将之选，修警备之言，召公卿议之。廷尉少卿袁翻译以为：“彼援边州郡，官不责人，唯论资籍，或执贪污之人，广开数罗，多至率领，或用其左右姻亲，或受人获财请主，皆无防寇之心，唯有聚敛之意。其勇力之兵，驱令超略，若遇强敌，即为奴虏，如有直祸，夺为己负。其羸弱老小之辈，威解金铁之功，少闲草木之作，无不搜营穷垒，苦役百端，自于或伐木深山，或云草平路，贩贸往还，相望道路，此等路迹不多，资亦有限，皆收其时捐，积其虚素，穷其力，薄其衣，用其功，竭其食，眠冬立夏，加之疾苦，死于沟毒者时常7、8。是以临敌四箭，扰我疆役，皆由边刃不得其人故也。余为自今以后，南北边诸藩及所统郡县辅佐，统军至于庶主，皆令朝臣王公以下各举所知，必选其才，不拘阶级。若趁职即拜官，并所举之人随事赏罚，太后不能用。即正光之末，北边盗贼群起，遂逼旧都范山陵，如城所虑。冬11月，胶州刺史李策斩胶州反者阮宗孝，撰守建康。初，魏世宗作瑶光寺， 未就。是岁，胡太后又作永宁寺，皆在公侧，又作石窟寺于伊阙口，皆集土木之美，而永宁尤盛，有金像高丈八者一，如中人者十，玉像二，为九层浮屠，掘地筑基，下及黄泉。浮屠高九十丈，上刹复高十丈，每夜镜凌夺声闻十里。佛殿如太极殿，南门如端门，僧房千间，珠玉锦绣，骇人心目。自佛法入中国，塔庙之盛未之有也。扬州刺史李崇上表以为，高祖迁都垂三十年，明堂未修，太学荒废，长阙辅寺颇易颓坏，非所以追龙堂构移行万国者也。今国子虽有学官之名，而无教授之实，何以兔丝叶脉南击北斗，势不两兴，须有进退，宜罢上方雕米之作，省永宁土木之功，减瑶光彩瓦之力，分石窟捐琢之劳，及诸事亦非己者，于三十农系修此数条，使国荣严显，礼化兴行，不亦修哉。太后忧令答之，而不用其言。太后好事佛，民多绝户为沙门。高阳王友李畅上言，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，不孝之大无过于绝嗣，岂得轻纵背礼之情，似其相法之意，一身亲老弃家绝样，却当世之礼而求将来之意。孔子云，未知生焉知死，安有弃堂堂之政而从鬼教乎？又锦南福未尽，众议仍烦，百姓之情实多裨益，若复听之，恐捐弃孝慈，彼屋皆为沙门矣。都统僧仙等奋唱谓之鬼教，以为谤佛，泣诉于太后。太后责之，唱曰：天曰神，地曰奇，人曰鬼。传曰：明则有礼乐，忧则有鬼神，然则明者为堂堂，忧者为鬼教。佛本出于人，明之为鬼，余谓非谤。太后虽知唱言美允，难为先等之意，罚唱金一两。为征南大将军田义宗求为东豫州刺史，以昭二子，太后不许，竟卒于洛阳。柔然福拔可汗壮健善用兵，是岁袭击高车，大破之，执其王弥额突，系其足于驽马，顿夜杀之，欺其头为引器。邻国先击属柔然，后叛去者，伏拔皆击灭之，其国富强。十六年春正月辛未，上巳南郊，为大成余贼复相聚，突入瀛州，刺史宇文福之子员外散骑侍郎言率奴客拒之，贼烧斋阁， 沿突火抱伏出外，激发皆焦，乐众苦战，贼遂散走，追讨平之。贾诩谓大赦。未出，民间皆不用钱。高祖太和十九年，始铸太和五铢钱，遣钱公在所鼓铸。民有欲铸钱者，听就官炉，铜币精炼，无得小杂。世宗永平三年，又铸五铢钱，仅天下用钱不依准事者。继而洛阳及株洲镇所用钱各不同，商货不通。尚书令任城王成上言，以为不行之前虑有明示，只为积眼还凿，更无余尽。即河南株洲今所行西非至县，西来绳尽，余窃获焉。有河北既无新钱复进旧者，专以单丝之间疏履之布，狭幅促度，不重常事，列匹为尺，以计有无，徒成铸轴之劳，不免饥寒之苦。待非所以旧序洞内，子欲离园之意也。钱之为用，惯抢相主，不假度量，平均简易，济世之宜，未为深允。起并下诸方州镇，其太和与新铸五铢及古铢钱，方俗所便用者，但内外全好，虽有大小之异，并得通行，贵贱之差自依相驾，数货还海内，公私无庸。其积眼还凿及道柱毁大为小，生心巧伪不如法者，俱律罪之，照从之。然河北少钱，民由用物交易，钱不入市。魏人多窃冒军功，尚书左丞卢仝曰吏部勋书，因加检核，得窃接者300余人，乃奏启及吏部中兵二局勋部，对据奏案，更造两通，一官吏部，一留兵局。有在军斩首长一阶以上者，即令行台军司己劝，当中数列，一支赴勋人，一支送门下，以防为巧。太后从之。同玄之族孙也。中尉袁匡造取景明元年以来，内外考部吏部除书，中兵勋案，并诛殿罪，欲以暗教窃接道官之人，太后许之。尚书令任城王成表以为法纪繁苛，至贵清约，御史之体风闻世思，若闻有冒勋妄接，只应赦其一步，言何虚实，省以典型，岂有以一省之案寻两纪之事，如此求过，谁堪其罪？斯时圣朝所宜重甚也。太后乃止。又以匡所言硕不从，虑其此解，欲蒋安之，乃加镇东将军。二月丁未，立匡为东平王。三月丙子，敕之官，文锦不得为仙人鸟兽之行，为其裁剪，又乖人数。丁亥， 为广平文穆王怀卒。夏四月戊申，魏以中书监胡国桢为司徒，诏以宗庙用生，有累明道，一介以面为之。于是朝野喧哗，以为宗庙去生乃是不复血食，帝竟不从。八座乃亦以大府代一元大武。秋八月丁未，召魏太师高阳王雍入居门下，参决尚书奏事。秋十月，召以宗庙游用辅修，更亦代之。于是以大饼代大府，其余尽用蔬果，又起致敬殿、景阳台，置七庙座，每月中再设敬传。乙卯未召，北京市民未迁者，悉听留居为永业。十一月甲子，巴州刺史谋汉宠叛，降魏。十二月，柔然伏拔可汗遣四金御笔剑等请和于魏，用敌国之礼。是岁，以右卫将军冯道根为豫州刺史。道根谨厚木讷，行军能检斥士卒，诸将争功。道根独默然，为政清简，利民怀之。上常叹曰：“道根所在，令朝廷不复亦有一州。”魏尚书崔亮奏请于王屋等山采铜铸钱，从之。事后民多私铸，钱稍薄小，用之亦轻。十七年春正月甲子，魏以低求杨定为阴平王，为秦州羌反。二月癸巳，安城康王秀卒。秀虽与上不依昆地，即为君臣小心未敬，过于疏谏，上亦以此贤之。秀与帝始兴王旦尤相有爱，但久为荆州，常中分其禄以己秀，秀趁心受之，亦不辞多也。甲辰大赦，己酉未大赦，改元神归。魏东益州低反，魏主引献柔然使者，让之以藩礼不备。亦依汉代匈奴故事，遣使报之。司农少卿张伦上表以为：“太祖经起地图，日有不暇，遂令庶子游魂一方，亦游中国多余，及诸华而缓夷狄也。高祖方士南援，魏皇北伐，世宗尊庶一致，鲁使之来，受而弗达，以为大明临御，国富兵强，抗敌之礼，何惮而为之？何求而行之？今鲁虽慕德而来，亦欲观我强弱。若使亡人贤命鲁廷，与为昆地，恐非祖宗之意也。苟事不惑矣，应为制诏，是以上下之宜。命宰臣致书，欲以归顺之道，观其从为，许以恩威进退之，则亡者之体正矣，岂可以戎狄兼并而拒愧典礼乎？不从。伦，白泽之子也。三月辛未， 为灵寿武进宫于中卒。为南秦州堤反，遣龙骧将军崔袭、持节御之。夏四月丁酉，为秦文宣公胡国珍卒，赠甲黄钺、相国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太师，号曰太上秦公。葬以书礼，赠岁一位，事及优厚。又迎太后母皇甫氏之旧，与国珍合葬，谓之太上秦孝穆君。谏议大夫常山张普惠以为前世后父无称太上者，太上之名不可失于人臣，亦却上书陈之，左右莫敢未通。会胡氏穿矿，下有磐石，乃密表以为天无二日，土无二王，太上者因上而生名也，皇太后昌令以系赤下，改取三从之道，远同文母列于时乱。今司徒为太上，恐乖系赤之意，孔子称必也正明乎？必克己定诏而以遣改补，亦或天地神灵所以垂至戒，起圣情也。福愿停逼上之号，以邀谦光之福。太后乃亲至国珍宅，召集五品以上博弈，王公皆悉太后意，征劫难普惠。普惠应机辨析，无能屈者。太后使元叉宣令于普惠曰：朕之所行，孝子之志，卿之所臣，忠臣之道，群公已有诚意，请不得苦夺朕怀，后有所见，勿难言也。太后为太上君造祀，壮丽列于永宁。尚书奏复征民棉麻之税，张普惠上书以为高祖废大斗，去长尺，改重秤，以爱民薄赋，指君国需棉麻之用，故于绢增税棉八两，于布增税麻十五斤，民以秤尺所减，不赤棉麻，故鼓舞宫调，自资以降所税绢布，尽付长阔，百姓皆怨，闻于朝野。宰府不循其本，在于福广度长，遂罢棉麻，继而上书以国用不足，赋予征敛，取天下之大信，弃以行之成诏，追前之非，遂后之失，不思库中大有棉麻，而群臣共窃之也。何则？所书之物，或金线百珠，未闻有司依律以罪周郡，或小有滥恶，则作户主，连及三长。是以在库卷布余制者多，群臣受奉，人求长阔厚重，无复准及。未闻以端服有余，还求书官者也。今欲复调棉麻，当先正秤尺，名利严禁，无得放逸，使天下之二圣之心爱民惜法如此，则太和之政复见于神归矣。普惠又以魏主号有惩怨诱，不亲世朝，过崇佛法，娇妙之事多为有私，上书切谏以为 只不思之名业，损巨费于生民，简禄削利，进贡无事之僧，重事云殿，远要蔚然之报。昧爽之臣起守于外，玄寂之众遨游于内，千里五十，人灵未目，余为修朝夕之因，求其节之果，未若收万国之欢心以示其亲，使天下和平，灾害不生也。福愿殊甚威仪，为万邦作事，公至骄妙之前，亲于硕望之礼，世殿成君，结心千亩，量彻僧寺不及之华，还复百官九折之志，以造者勿令简约速成，未造者一切不复更为，则孝悌可以通神明，德教可以光四海，节用爱人，法俗俱赖矣。循斥外溢世殿之礼，有自是每月以必见群臣，皆用普惠之言也。普惠父表论时政得失，太后与帝引普惠于宣光殿，随侍劫难。临川王弘窃帝无法授，杀人而溺于弘府中，上赤弘出之，即日服孤。南司奏免弘官，上祝曰：爱弘者兄弟思亲，免弘者亡者正法，所奏可。五月戊寅，司徒骠骑大将军、扬州刺史临川王弘免。弘自洛口之败，常怀愧愤，都下没有窃发，则以弘为名，屡为有司所奏，上每赦之。上姓光宅寺，有道伏于骠骑行，待上夜出，上将行，心动，乃于朱雀行过，事发，称为弘所使。上泣谓弘曰：我人才胜汝百倍，当此有恐不堪，汝何为者？我非不能为汉文帝，念汝愚耳。弘顿首称无知，故因逆法授，免弘官。弘奢战过度，直获无厌，库屋垂百间，在内堂之后，官要甚严，有一世楷帐者密以闻，上与友爱甚厚，殊不悦。他日送圣传与弘爱妾姜氏曰：当来救汝欢宴。独携故人舍生校尉丘陀卿往，与弘即将大饮，半醉后，谓曰：我今欲旅行汝后房。即呼于径往堂后，弘恐上见其祸会，颜色不惧，上亦亦疑之，于是呜呜检视，每钱百万为一具，黄榜标之，千万为一库，悬一子标，如此三十余间。上与陀卿屈指计，现钱三亿余万，余屋住布卷丝棉、漆密柱蜡等杂货，但见满库，不知多少。上使之飞帐，大悦，谓曰：阿六，汝生计大可。乃更聚饮至夜，举烛而还，兄弟方更敦睦。 洪都下有数十邸，出悬钱立券，每以田宅邸殿悬上文契。七契便驱劝主夺其宅，都下东土百姓失业非一，上后知之，至悬券不得复驱夺，自此始。侍中领军将军吴平侯丙雅有锋利，为上所重，军国大事皆与一决，以为安右将军兼扬州。丙自以越亲居扬州，涕泣肯让，赏不许，在州犹称名断，服教严整，心思以洪为中军将军、中书监。六月已有，又以本号行司徒。陈光曰：“洪为将，则负三军；为臣，则涉大逆。高祖待其死罪可矣，数旬之间，还为三公。”与兄弟之恩成厚矣，王者之法果安在哉。初，洛阳有汉所立三字石经，虽屡经丧乱而初无损失。即位，冯熙、常伯夫相继为洛州刺史，回取以建浮屠经舍，遂大致颓落，所存者委于真莽，道俗随意取之。侍中领国子祭酒崔光请遣官守事，命国子博士李煜等补其残缺，胡太后许之。会元插刘腾作乱，使遂寝。秋七月，为河州羌却铁忽反，自称水池王，诏以主客郎袁子公为邢台以讨之。子公至河州，阎乐州郡及诸军无得犯靡一物，亦不得轻与贼战，然后是以威恩使之悔惧。八月，铁忽等相率亦子公降，首尾不及二旬，子公怀之子也。为患者刘腾手不解书，耳朵奸谋，善揣人意，胡太后以其保护之功累迁至侍中又光禄大夫，遂干预政事，纳禄为人求官，无不孝者。河间王琛简之子也，为定州刺史，以贪纵著名，即霸州还。太后诏曰：“琛在定州，为不将中山公来，自于无所不至，何可更复续用？”遂废于家。琛乃求为腾养息，禄腾金宝巨万计，腾谓之言于太后，得见都官尚书，初为秦州刺史。会腾极笃，太后欲及其生而贵之。九月癸未朔，以腾为卫将军，加仪同三司。为胡太后以天文有变，欲以重现高太后当之。戊申夜，高太后暴卒。冬十月丁卯，以泥礼葬于北邙，谥曰顺皇后。百官单衣携金送至墓所，视器而除。乙亥，以临川王弘为司徒。 为胡太后遣使者宋云与比丘会生，如西域求佛经。司空仁成王承奏，喜高祖迁都，至城内为听至僧尼寺各一，余皆置于城外，盖以道俗殊归，欲其静居尘外故也。正始三年，沙门统会身始为前进，自是卷诏不行，思业迷众，都城之众四余五百，占夺民居三分且一，屠沽陈会，连比杂居。王者代北有法秀之谋，冀州有大成之变。太和景明之治，非徒使资素殊途，改意以防微杜渐。昔如来阐教多依山林，今此僧徒练着诚意，正以囿于利欲不能自已，此乃世事之糟糠，法王之涉属，内界所不容，国典所共弃也。臣为都城内寺未成可喜者，以悉喜于郭外，僧不满五十者，并小从大，外州亦准此，然足不能行。是岁，为太师雍等奏，延迟天葬，资育群生，先朝为之进献，亦非苟与细民争利，但立起天池，取用无法，或豪贵封户，或近民吝守，贫若远来，渺然绝望。因至主司，令其裁察，强弱相间，勿令得所。十一之税，自古有之，所务者远近其平，公私两宜耳。即真嗔祈求晋级，乃为绕池之民玉宝光等擅自顾户，与其仗进，备于官司，取予自由，贵贱任口，请依先朝禁之为变。诏从之。